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集咧我哋有啲特别。今日咧，因为阿笋哥就去完法国，俾法国佬屌完屎忽之后就生痔疮，咁咧所以就入咗厂医治，咁所以阿笋哥唔得闲，花哥咧就忙住呢个搞紧佢啲即系工作上边嘢，因为花哥系一个好即系资深嘅传媒工作者嚟嘅。至于牛医生，因为要上死因庭，咁咧就上死因庭嘅时候咧，就要有啲嘢做准备，更加唔得闲落。咁今日我哋请多我嘅红颜知己阿宝宝龙，请宝宝龙讲几句嘢先。 大家好啊，我叫宝宝龙啊。 嗱，呢个宝宝龙有红颜知己，大家听我讲，呢件唔系猪扒。嗱，你哋唔好成日话我食猪扒，呢件一定唔系猪扒，仲系索嘢添。咁咧，今日我哋请个宝宝龙六条 free 咧，就咩咧？谭尊重。咁点解我哋讲咗谭尊重咧？因为近排咧，我哋收咗好多请帖啦，閪佬成日寄请帖俾我哋。咁咧，我就想即系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是。我唔知點解，即係大個咗嗱，細個咧就通常誒參加啲乜畢業典禮，到大個啲咧就話呢個結婚嗰、那個結婚，再大個啲又話呢個生仔嗰、那個生仔，再大個啲又話呢個死嗰、那個死。咁所以咧想啊呢個30歲嘅時候，我都做一件黑西裝，送賓又著啦，出席呢個婚禮又著啦，咁即係係非常之好用嘅。仲有就係白恤衫，一條黑呔。咁死人又著佢，呢個出席婚禮又著佢。聽講寶寶龍呢排咧收好多啲閪佬啲請帖咧、就係佢唔理你，即係你識唔識得佢。總之佢一結婚咧，佢冇一個尊重你嘅態度，就俾張死人請帖你噶啦。 你點知噶？我收到幾張啊？ 嗱，我話俾你聽，我咧收呢啲又收好撚多，佢即係都唔理你識唔識得噶啦。總之有幾張請帖嚟，你唔理都做幾百蚊人情。咁我曾經咧就識一個閪佬咧，就係話。佢一寄嚟咧，佢仲問你喎，喂，點解你呢排點解你嗰日唔嚟啊？屌你老尾唔嚟，你又唔好問啦，擺到明係唔嚟啦，傻仔咁樣。你無啦啦俾張請帖，我就要做幾嚿水人情。你有冇尊重過我先？同埋你結婚一樣嘢就係點解你搞人啊？ 但係你唔覺得而家啲人根本就結婚就係好似做 show 咁，佢係根本利用結婚嚟賺錢嘅咩？呢一班人你唔覺得嘅咩？ 結婚賺錢就 我覺得佢利用結婚嚟賺錢。 結婚賺錢就呢個係嗰啲諗，即係嗰個諗法係正確嘅，即係結婚賺錢就。但係佢結婚賺錢就唔尊重人呢樣，我覺得就唔正確啦。即係因為你喺嗰、那個即係處境裏邊，喂大佬你冇錢你咪唔好結咯。但係你唔好搞嘢搞呢搞嘛 啊！但係你講真一句，你即係啲人唔會覺得係搞到你，佢覺得佢嘅開心事一定要拖埋你落水佢先至開心，但係佢又唔會覺得令到你唔開心嘅喎嗰啲人。 咁咪唔尊重咯。 講認真嗰句，如果佢懂得尊重嘅，佢就唔會遞張請帖俾你，或者賺一炸你啦，係嘛？ 呢啲真係整一鋪家唔緊。 即係如果佢係當你 friend 嘅，佢都會問一問你，喂，你嚟唔嚟啊？咁啊嘛，係咪先？ 啱啊！ 即係講真一句，你嚟嘅我先俾貼你啊，你唔嚟我預你個位做乜鬼啊？如果咁講， 我想問你今年係收幾多張？ 我五張啦，大大話話都已經。 你有冇去㗎？ 我用咗各種嘅理由，一個都冇去過咯。 唔係咁點解你唔封啲溪錢？ 咁我又唔會做到咁講 話，我話俾大家聽，你咧就去到比風泥咁樣一入搭梯前俾冚家鏟，咁咧就拜拜咁，一係又坐低食埋碗翅先，就等個仆街拆嘅梯前利是。即係我好主張呢樣嘢嘅，就係拆嗰啲梯前利是。 咁又唔可以做得咁過分，講真一句，即係始終講得唔好聽，都叫做係點頭之交，或者係 friend， 或者係親戚。即係你又唔可以做得太過分。講真一句，喺我嘅立場嚟講，講真一句，人道都要禮道咯，即係唔可以咁即係做得太過分咯。有啲嘢就。 宝龙都仲心态就一般香港人心态，即系所以咁多仆街咧，佢哋搞呢、這个即系婚礼赚到钱就系因为多咗呢种人，即系你俾我梗系唔去，坐喺你都戆鸠啦。咁咧仲有一样嘢就系结婚咧，我即系近排我听个朋友讲，佢话佢即系嗰个女朋友就即係佢朋友係女性嚟嘅，就離開咗佢朋友圈子。咁咧呢個朋友寶寶龍都識嘅。咁咧佢就話原因就係點解佢離開咗嗰個朋友圈子？因為佢男朋友咧就離開咗佢。咁佢男朋友點解離開咗佢咧？就係、是、因為佢男朋友咧就即係佢呢個女仔啊，日日咧都好似即係佢就話好愛呢個男仔啦，電話幫佢聽，去街一齊去，你去街你去邊度？你有咩興趣都係我嘅興趣，你嘅朋友等於我嘅朋友。 點樣為之愛先？我想問你。 嗱，呢啲咪叫唔尊重咯？嗱，愛唔愛？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已經好含糊啦，屌！你同一屌屎忽啊、吞精啊嗰啲咪叫愛情咯？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即係你搞人哋就係、是、即係嗰個女仔啊，做一樣嘢咁唔成熟就係佢唔係愛呢個男仔，佢係唔尊重呢個男仔嘛？ 即係你尊重一個人就唔會咁做啦，你就係唔尊重一個人你先咁做嘅啫。 我覺得未至於唔尊重，佢只不過係當佢嘅男朋友係佢一件財物，係佢嘅財產，佢要放佢喺隔萬裏面，喺佢嘅視線範圍監察之下啫。即係佢覺得佢唔係一個人，佢係一件物件。 咁同坐監有咩分別？ 咁話齋講真一句，個個人嘅價值觀唔同噶嘛，有啲人好 enjoy 喎呢樣嘢，你話齋。 唔係你講個女仔 enjoy 男仔 enjoy 先。 有啲男仔都會 enjoy 噶，你唔可以用你嗰套人哋嗰度身上噶嘛。你唔可以咁樣講嘅呢樣嘢，你覺唔覺得㗎？ 我係見到男仔 enjoy。 喂，有啲人係好 enjoy， 覺得中意人哋管束住佢㗎嘛？你話齋，你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話人哋咁樣就係好辛苦，好辛苦點樣點樣，係咪先？ 我近排睇咗一本書叫《施虐狂與受虐狂》啊，呢個撚樣肯定係受虐狂，個女人肯定係施虐狂。咁好彩咧，阿寶寶龍咧同佢嘅關係唔係咁，如果係就大領落啊。咁咧，我就想問下，我就識唔到啲咁 enjoy 嘅朋友啦。咁個女仔 enjoy 咧就一件事，個男仔咧我覺得就一定唔會 enjoy 呢樣嘢噶啦。佢明明係受到鉛制、受到管制，你又點會即係 enjoy 咧？即係除非你即係熱愛被鞭打啦。 喺你嘅立場嚟講，你係覺得係鉛制，但係講真一句，喺或者嗰個男仔嘅心目中，佢唔覺得係鉛制，佢覺得個女仔係好錫佢、好尊重佢、好愛佢，先至會做呢啲嘢出嚟。講真一句。愛是不可以用一把尺去度的嘛，你話齋，你不可以話俾人知話你有幾愛我，喺要畫得到出嚟的嘛，你話齋，有啲人可能覺得咁樣就係關心佢咧，係咪先？你唔可以咁樣講嘅喎，有啲嘢，即係你嘅尺度可能覺得你唔中意人哋管束你，你話齋，但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哇，你時時刻刻打電話俾我啊，你成日問下我做嘢做成點，咁樣就為之好咯。我本身身邊有啲咁嘅人嘅，但係我就 你講個男定女先？你講女話咁癲，唔係話 有男有女噶都哇！喂，你唔可以用呢一尺度嚟咁樣喎！ 俾大家睇，佢女有黐撚線嘅，屌你！唔係青山不若重嶺偷走嗰啲嚟，唔係呢啲真係我嗱，等於呢、這個即係我又想講一樣嘢啦。 即係我覺得我要尊重人哋嘅態，要尊重人哋嗰樣嘢係咪先？你講我先，你唔可以咁樣話人哋噶嘛，係咪先？ 遲一個， 即係你只可以表達你嘅觀感、你嘅態度，但係你唔可以話人哋係黐線，話人哋係唔啱。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你點可以咁樣話人咧？係咪先？你要尊重人噶嘛？調翻轉，你話人哋唔尊重對方，你都要尊重人㗎，係咪先？舊故事， 我尊重。我好尊重每一個人的決定，每一個人的行為，但有些人的行為是令到人哋這個受到鄙視的，就是阿寶寶龍所講嗰啲，即係佢同嗰啲芝士佬冇乜分別，即係佢嗰種愛情係被扭曲咗㗎。同埋一樣嘢，我想講一個鉛制手段啦嚇，嗱鉛制係咪即係愛情嘅一種，或者愛嘅一種表現？嗱，我想話俾大家聽，近排咧呢個網上邊咧有兩單嘢我好想講嘅，第一單嘢咧就係、是呢、这個人咧就話做菠蘿炸迪迪嚟啦，咁咧就話即係又問人菠蘿點整，咁啊卒之俾人拉咗。咁如果我想喺呢度問核彈點整，我想炸火星，咁係咪又會俾人拉咧？嗱，香港政府已經實施緊白色恐怖，頭先阿寶寶龍講嗰啲人直頭係黑色恐怖啊！我話俾你聽。 喂，你唔可以咁樣抹黑我噶喎？點樣為之白色？點樣為之黑色先？呢啲觀感係好個人噶，同埋講得唔好聽，香港回歸啦！你話齋。 香港回歸，我告訴你大陸的政府、大陸的網絡開放過香港很多，你只要不講六四、不講即不談論共產黨，我告訴你你什麼都講得即香港的網絡那個白色恐怖是很重要的，我覺得近年即他們那種鉛制手法很得人驚，說網上自稱黑社會那個低能仔被人逼出來合會那個那個就不是黑社會，那個是戇鳩社會，那個是硬鳩青年，還有口硬鳩，屌你老尾以為黑社會網絡化，真是傻仔，這個真的不拉他坐監，應該拉他不是坐監，拉他做一個智商測驗我覺得是這樣。但是那個我剛才寶寶龍說那個即愛情的鉛制我又想說咁咧，而家咧，大家都實施咗好多嘅即係鉛制嘅手段啦嚇。頭先阿寶寶龍講嗰個咧，就唔係愛情，嗰、那個係叫鉛制手段。我用即係打響咗一個愛情嘅牌子啊，去到鉛制你嗱。我認識身邊好多嘅女性咧，都係咁。 咁啊，佢哋點咧？就係、是、話我愛你，但係佢不斷咁監察你，等於而家政府啫嘛。佢話我愛我點樣對你好，但係佢係唔信任市民，佢先立呢嘅法例。嗱，例如我想講嘅就係地鐵講粗口，佢哋嗰個立例係罰錢嘅，但係而家要坐監，佢係根本唔信任市民先會咁做。咁佢唔信任市民，咁就用一個嘅白色恐怖去到鉛制你。咁咧，我想又同大家講一講喺愛情裏邊，尤其感情裏邊。實施種呢個恐怖嘅白色主義咧，就係寶寶龍頭先講嗰啲啊，即係佢成日都話喂，你啲愛情唔係咁樣，屌愛情愛係要信任對方，即係你連最基本嘅信任、最基本嘅尊重都冇，你唔好講愛情啦咁。 但係你成日話人哋冇尊重、冇信任， 啊、 但係講真一句，喺你嚟講，你覺得冇啫，你唔代表佢哋嗰雙方面係冇嘅喎，或者人哋真係覺得呢啲就係叫信任，呢啲就係叫尊重咧。即係我覺得成日你嘅個人觀感太強烈啦，你成日都話俾人知呢、這個人觀，你嘅個人觀感係啱嘅，人哋嗰啲係唔啱嘅，或者人哋嗰啲覺得佢自己係啱係冇問題嘅咧。如果佢係有問題嘅，佢就唔會做呢啲嘢，係咪先？ 我同大家講，好彩寶寶龍唔係瞓我隔離，如果唔好好撚危險。 人哋係一定錯曬嘅喎，你話齋講真一句，人哋有人哋嘅相處方式，你唔可以話利用你嗰套而套入人哋身上噶嘛，係咪先？即係或者人哋嗰套係咁樣，佢係做係開心嘅咧，係咪？你唔可以話你覺得唔開心，你覺得唔啱就係唔啱噶嘛嗰樣嘢，人哋都有人哋嘅感覺，人哋都有人哋嘅觀感噶嘛。我呢啲係好富餘嘅意見，但係你都要尊重人噶嘛，我講嘅嘢係咪先？ 嗰對男女最終都係分手場，唔係佢講嗰啲啱，但係嗰對男女最終都係分手收場，證明呢樣嘢係唔啱。 喂，或者人哋分手唔係因為呢件事件咧，或者係因為是另外一些東西，你怎知道呢？你不是人家床下底床，你不是人家床期在人家床下底，或者床期跟住他兩個，你看著件事的發生，是不是？ 我一定不是床下底，我一定睡在床面那裡抱著老婆。 但是你不是經常跟住佢，你不知道件事是完全怎樣發展的嘛，是不是？你不可以說人家你看表面見到那件事的發生是這樣是這樣，有時候件事你要有很多方面去看的嘛，你不可以只是一面看完的嘛。 如果我這樣看啦，寶寶龍，如果你另外一半他這樣樣成日去即是你的朋友等於他的朋友啦，又成日打電話找你啦，又得閒又即是你的興趣等於他的興趣啦，那你覺不覺得他真的愛你先？ 如果你是愛一個人的，你會覺得這樣不是一種鉛制咯，你會覺得這樣是很 enjoy 或者很開心很尊重咯。但是講真一句，如果你是不愛這個人的，他做什麼你都不會覺得是看得順眼，看得 開心或者是尊重，他做什麼你都會覺得他是有一個企圖一個目的令到你受到傷害，明唔明白呢？我覺得是這樣咯，在我的立場裡面，我會覺得 你喜歡一個人的有臭狐你都是香的啦。 喂，講真一句，咁係喎。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會包含佢，你會你會尊重佢嘅一切噶嘛，係咪先？你會我覺得愛情係好麻木嘅，即係如果你係愛嗰人，你錫嗰個人，你會佢做咩都好，你都會好為佢設想，好為佢著想，係咪先？如果你係唔愛嗰個人嘅，你就算你做啲乜嘢出嚟啊，另外一半都唔會覺得你係愛緊佢，覺得你係鉛制緊佢嘅啫，你唔可以咁講噶嘛。 嗱，咁如果佢尊重啊，嗱，咁咧有一個網友咧就講，佢話咧就講下戴綠帽，咁咧話説咧就佢即係呢排俾人笠一頂綠帽，好啦，好撚大頂啊！咁如果你尊重一個人，嗱，譬如你愛一個人啦，你唔好當鉛制啦，尊唔尊重？咁如果佢出去滾或者出去有另外一半，咁你會覺得佢係咪即係你係好愛佢喎？咁你會覺得佢真係即係會唔會係佢唔尊重你？ 講咗一句啊！如果那個人是不尊重你的，他出去滾，他出去胡混，他就會令到你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如果他是錫你，他是尊重你的，他就會掩飾得很好，一點都不會讓你知道，是不是？說真一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需要，你說真的，如果他真的要出去滾的，他出去認識第二個的，說真一句，你不知道的，沒問題的，不會有問題發生的。 但如果這個女性呢， 冇問題嘅喎，我覺得男同女都知，你只不過你唔好俾另外一半知啫嘛。如果你係掩飾得好，你係做得好嘅，你話齋大家唔知嘅，相安無事啫，一樣係咁相處啫。如果你係有心俾佢知道，你根本就係想炒我嗰段關係，想分開，想唔再一齊生活嘅，咁你會俾佢知咯，冇所謂噶。你話齋 嗱，啊頭先我係網友，我終於覆到你，仲要揾個女性覆你。好算话得啦，嗱，你真系我哋好好做节目嚟到支持你，我今日特登揼一宝宝龙心口嚟到录呢条声啊，特登为你而设啊！ 呢啲系我女性嘅观感，你话斋讲真句，男人同女人睇嘢，我觉得系都大家都去有一种分别嘅，即系男人谂嘢系会理性啲，女人谂嘢系会点讲咧？即系会好情绪化或者系好感性噶，有阵时谂嘢系。 嗱，我喺国际电影节睇咗一条片，咁系北京佬拍嘅。嗰条片咧就讲一个北京嘅公安，咁佢老婆出去滚，咁咧最后佢都原谅咗老婆，原因就系点解？因为佢老婆咧每次去滚咧都要个男人咧就戴鸠笠，咁咧就因为佢用咗避孕套，咁咧就觉得佢老婆就证明咗一样嘢系婚外欲，就唔系婚外情，因为佢都想即系段感情继续，但系个欲望即系令到佢。 喂，如果你系尊重嘅，你真系出去滚嘅，滚冇所谓个话斋，但系你做咩要俾另一半知先？做咩令到另一半唔开心先？你话斋，冇所谓个。咁即系证明佢做得唔好啦，即系佢系特登令做一啲蛛丝马迹出嚟俾人知啦，即系佢特登系要令到佢知道呢件事嘅发生啦。如果咁讲。 咁啊，你都可以咁， 係咪先？你話齋，即係佢係特登要做出嚟啦呢樣嘢。你話齋，如果佢係真係做得好好嘅，佢樣樣都係包得好密嘅。你話齋，你講真一句，就算點都好，點會俾人踢爆？點會俾人知啫？ 啱，咁啊係。 講真一句啊，咁呢樣嘢，我覺得佢係特登嘅喎。你話齋，同埋你都識講嗰條片嚟噶嘛？你話齋，你點知佢係咪特登咁拍出嚟嘅啫？ 你聽我講。呢個導演係一個我好尊重嘅導演，咁我亦都好認同你，即係頭先嗰個意見，你都係一個好即係開闊嘅人啦，一個好闊達嘅人。咁咧，我都好希望佢瞓我身邊啦嚇。今個即係由呢、這個即係嗰個叫咩？由呢個意見，我好欣賞呢個人啊，寶寶龍啊。但係咧有一個問題，我又即係想講翻，即係想帶翻出嚟喺愛情裏邊你覺得點？先為之一個100% 嘅尊重，係咪一個自由、一個嘅開闊嘅態度對對方，就係、是、一個嘅100% 嘅尊重？ 我覺得係咯。 啱啊啱。 講真一句，如果你唔冇呢個自由、冇呢個尊重嘅，你話齋咁兩個人點相處啫？ 同埋一樣， 我做咩要大家管束大家對方啫？令到大家咁辛苦啫，係咪先？你話齋。 同埋一樣嘢、 就是。同埋要適當時間，你要俾翻一個即係空間俾大家。你哋講真一句。大家好似個影咁不停咁跟住你，你都辛苦啦，係嘛？ 咁咧，我又想講一樣嘢，大家結婚嘅時候千祈唔好簽婚書。咁咧，你大家唔信任大家先簽婚書啊，大家信任大家唔會簽婚書。 嗱，我又唔係覺得咁睇喎，你話齋，如果大家嗰、那個關係係好穩定嘅，大家都係好愛對方嘅，簽亦都係冇乜所謂。 只要大家就話對， 只要大家係好係好尊重、好信任。大家亦都俾到自由對方嘅簽咗同都冇乜分別㗎，只不過係多咗一個保障啫嘛。你話齋， 多咗婚身家嘅保障，其他保障係冇嘅老友。嗱咁好啦，我哋今日錄嘅時間又咁多，多謝阿寶寶龍上嚟我哋嘅節目先。 多謝你聽我發表呢個謬論啦嚇。 好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